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人生大事正当喜，酒席之祸谁惹急，应对罚策多无力，是又遭碰瓷儿来相逼。各位看官，咱们继续接演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说起这人生的大事啊，成家立业这两项那是大部分人都会提到的不二选择，今儿咱们要聊的呢就是婚姻大事这个主干上生出的一个小小的细枝，以及由它引起的一系列的让人惊掉了下巴的骇人操作。 接的接风的啊，没事啊，就上我们那儿吃饭去。哎，我请大家啊。 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这一会儿这一会儿这一会儿这啊。 九楼，哎， 回头见啊， 高兴没问题。 顺达， 哎哎， 这不王婆吗？ 高兴 吧？高兴吧？啊， 这都得归功于您。 哎哟，可不，你也别客气，这街里街坊的，这不是应该的吗？ 没您介绍，我哪来的媳妇儿啊？ 难得你这么清楚，可不就是嘛？哎呀，但是呢，大家都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这就是帮个小忙，你不用给太多。 您放，您还点我？您放心，没问题，早给您包好了，给您包一大红包。 哎呦，这顺子真是懂事儿啊！ 靠您嘛。 哎，要不这样吧， 啊， 顺子呀，我知道你这个啊新婚大喜事儿特别多，啊，王婆，我帮你去酒楼瞧瞧那个菜色。 您看，您太好了。 行，那你就别忙的了，我去啊。 您去，您去，谢谢您。 你跟新媳妇儿好好。亲热亲热， 好嘞， 好，我走了。这怎么那么清静啊？哎，太冷清了呀，伙计。哎，有人吗？呀，这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啊？有人吗？哎，来人呐！ 哎，谁呀？ 哦， 哎呦，王婆啊， 钱老板呐、 啊！哎， 天老板，你们这儿还挺冷清的呀，你今儿个怎么有闲情逸致到饭店来走一趟啊？平时你不都不理生意的吗？你不是跟家里专心研究养生吗，钱老板？ 我这不是今天也是没事闲的跟这待会儿呢啊。这个您今儿怎么着有事跑这儿来了啊？ 啊，我这不是来看看这个您生意怎么回事？哎，老钱呐， 啊， 该不是你们家小钱对这酒楼不管不顾，把生意给搞砸了吧？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谁呀？ 哎， 什么叫什么？ 哎，人顺子今儿个大喜的日子，你们这叫怎么回事啊？你赶紧把那小钱给叫出来啊，快点叫出来。怎么回事啊？你这人大喜的日子，你们这儿冷冷清清的，连个伙计都没有，人怎么办婚宴呢？ 不是他那个他哎，我跟你说呀，我这就赖我那没本事的儿子。你这 你这怎么回事？你好好说。 不是他这个王婆，你不知道，他就害我这儿子呀，稀松二五眼，他把这事儿他给忘了，你知道吧？这突发情况，这个王婆，你可得替我褶着点啊！你就把这今儿的酒，咱得糊弄过去呀，得。 哎呀，这，哎， 你想想这事你做的没？ 钱老板，这亲事是我做的没？ 对对对， 这个我还头回听说，人家要成亲了，这当天这酒楼酒席一桌都没有，这我倒是怎么跟人说呀？你又怎么跟人交代呀？对不对？ 是这事，谁碰上谁都得着急，谁都得上。 可不吗？ 是是是，他这，哎呀，我这，他那没辙呀，那你也得帮我呀，咱们也得把这事儿给弄了啊。 哎呦呦呦呦呦，别！ 哎，顺子。 哎呀，成亲当日预定好的酒席，竟然间不翼而飞，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这事儿谁要是碰上，你说不得着急上火呀？甚至啊，比这更严重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您得接着往下听。 王婆， 哎， 怎么还不进去吃饭去呀？ 那个， 怎么着？这都吃完了，这么快啊？ 没，怎么可能？啊，这个 怎么了？这是 钱老板， 咱别外边，这进去。 哎，别，那谁，哎呦，顺子来了，这叫 钱老板。 嘿，来了。 不是啊， 哎， 不是，咱接 回见，回见， 咱哎， 不是， 什么叫回见呀？ 那个不是， 别走，别走， 别的， 咱进去说。 回见，别进， 不是，怎么了？ 进去干嘛去？ 怎么？ 进去干嘛去？ 什么意思？ 我这准备呢，这没准备好呢，你进去弄后乱的，对不对？你到时候你这啊，是不是？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 几点了？没准不能， 不是， 看我先看看。 别没看， 我先看看去。 别看， 不是什么钱， 干什么？不是他那， 我花了钱，我也不能看吧？ 不是他，你没明白，他那个我呀，这是前两天啊，我不是给你准备这个酒席吗？ 对呀， 准备酒席之后呢，我发现呢，哎呀，这怎么办呀？你准备酒席，你得有饭呢，是不是？你得有菜呀。 哎， 这一有饭，这两天闹水灾呀，这个菜它涨钱，我就没买之后呢，我发现呢，我哎别介，没有菜没关系，得有肉啊，对不对？ 是， 这没，现在这两天闹猪瘟呢，你知道吧？这猪肉是弄不了，猪肉没关系，没了怕什么的呀？牛羊肉不更好吗？ 我爱吃 的。咱们全整个的一人一桌上一大锅子涮羊肉，这不更好吗？ 这也行啊。 结果没想到前两天我那个炭啊，这个一下雨啊，受潮了，这炭烧不了， 点不着， 没关系。火锅咱是吃不了的，火锅吃不了没关系，咱改改呀。咱改改，咱们这样，咱们吃窝头，哎，咱们吃窝头，窝头好。窝头这东西啊，它是我这窝头跟人家的窝头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人家这窝头啊，是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您这个， 我这是底下一尖，上面一窟窿， 这不还一样吗？ 它不是，那窝头是窝头不一样，我这英文叫窝头， 实际上 这有个学名叫福地八宝大槽糕。 哦， 你知道吧？这里头搁着各种好东西， 有什么？ 青丝、红丝、核桃蘸糖杏仁，奔里一个大蒸子发的大大 鸡子 发出来，这可太好吃了。我后来没，你这麻烦事儿 啊， 麻烦事。 要咱商量 啊， 咱甭吃窝头了。 对，咱窝头， 咱啃开砖头吧， 就啃砖头。咱喝点凉水吧， 凉水它太重了。 哎，是它，我告诉你， 我挑不动它。 是，咱们干脆这么着，就跟你这么说实话，忘了准备了。 你费了半天劲干嘛？你直接说这我就不着急了吗？ 哎，这你别着急了， 就什么叫不着急了？ 不是你不着急了吗？ 不，你把那 你这么着急啊？ 把你儿子叫来，说清楚了。 啊， 把你儿子叫来，说清楚了。 这我儿子呀， 这买卖是他的产业，我得问问他呀。 您跟这拆的不像话呀， 这买卖谁别的，这买卖不是他的产业， 什么 这买卖是我的产业， 那不行，我找他订的酒楼啊，找他订的酒席，我得找他呀、啊、 不是这个什么啊，什么你要解决问题， 嗯， 你说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告诉你，你解决不了问题，你知道吗？你想想，你今天结婚，咱先别说到底是谁应了这档子事儿、 嗯， 现在这酒饭没准备，你不想着解决问题，你找我儿子管什么用？ 不是，哎， 啊， 不是，你王婆的像话吗？王婆，您听得下去吗？不是你， 我告诉你对不对？不你不想着办法解决问题，你就哎，顺子， 顺子，哎呦喂，顺子昏过去了， 哎呦，这个麻烦了， 我要给顺子作证啊！我跟你说，我要到衙门去告你， 哎，我 钱老板，你这个做人太不地道了，没你这么做人的，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你？啊，我告诉你，你还别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也不行、 哎、我来补充两句， 我也不行了，我也不行了， 呦， 这个什么情况啊？ 啥意思啊？这俩都整的是啥玩意儿啊？这个，哎呦，这个咋整呢？咋整啊？ 我来补充两句。 哎呦喂， 王婆， 行不头，哎呦， 这怎么躺俩人呢？ 快！我跟你说，跟我没关系啊，不是我气死的呀。 你说， 哎呀，总之啊，就是这个顺子今儿大喜，然后在这儿订了酒席，结果这酒席的这个钱老板把他的酒席的事儿给忘了。 不是，那他吃俩人怎么？他就别急着先把他们弄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呢。那 你掐人中。 哦，掐人中啊！哎呦，那我掐来顺子。哎呀，顺子， 你还挺会，你把他也弄起来，那岁数大的那个。 我不，我不弄啊！这钱老板他说年轻也不年轻的了，他万一他真的是有个什么毛病，什么心脏什么梗啊什么的，万一到时候他赖上我可怎么办呢？我不行，我办不到，我不弄。 别，啊不，您不明白，这钱老板是养生之人，没这么脆弱。 什么呀？你懂个屁！小破孩儿。 得，当时双方可就都晕过去了，这可把旁的人急得那叫一个团团转呐、啊！哎呀，可即便如此，事儿也得解决啊。至于要怎么弄，那就得开动脑筋，叫集思广益了。 哎， 我说那王婆，你刚才不把那孩子救起来？你看这钱老板往地上一躺，这么大岁数，你真时间长了，怎么着了？你知道你 我不谁救谁想救谁救，我不救啊！我这老头儿，总之我不干。 你不救？ 我不救。 你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不 他再讹上我那不行啊！ 那他要讹上我怎么办呢？ 您这捕头敢讹人 吗？那我来吧，这玩意儿你看， 你 钱老板。这山不行，要了命了！你刚才按的哪儿？人中是吧？那个地方不能轻易按的，真像你说，小伙来整。你这么着吧，你把那个胳膊肘子给我抬起来。 顺子， 你抬那边，我抬这边。哎，我这么往上这么一骑，你看了吗？这肋条骨可就给了我了。我就这么一来，他还不行。 哎， 你看看，让我隔着醒了吧？ 乐了。 哎，来。行，老钱，快！ 您这不像话，我这么着急，您隔着他，这像话吗？ 坑您那怎么办？他愿意喜欢这，要不然你给他唱一个。 估计他起不来了。 你别起不来不成？你这死的，你唱那不？你唱再回首，你让他回来。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你还要什么有什么？ 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 哎、有意思啊，有意思，要起来这、 啊、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曲儿，再来一个咱们的古曲。 他长个丑八怪，我唱个丑八怪来。 你 丑八怪，哎，能否别把灯打开？ 别唱了， 你看你 气死我了。 行了， 唱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丑八怪是这么唱吗？ 唱 那怎么唱、 啊、丑八怪咱得正来，跟我一块儿唱 啊 来呗。 丑八怪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呀！哎哎呀，哎呀！这跟你唱不到一块儿去啊！ 哎，他醒了， 醒了，好